的道路有点起伏，我想着需要怎样的礼物，能不再追逐失去的幸福，不再试着将似水年华留住。 清楚的不够高，

梦湿了一夜，不懂明天该怎么写。冷冷的街，冷冷的灯，照着谁？一场雨湿了一夜，你的温柔该怎么给？冷冷的风，冷冷的吹，不停歇。那个人在天桥下留下等待工作的电话号码，我想问他多少人打给他，随手放开电话上那本指引迷途心灵的密码，我的未来依然没有解答。旧电话湿了一夜，我的朋友还剩下谁？冷冷的心，冷冷的梦在哽咽。两个人湿了一夜，抱得再紧也不能睡。冷冷的你，冷冷的泪湿了夜。 都美到泪水掉下来不理会，别人是看好或看坏，只有你勇敢跟我来。爱不用刻意安排，凭感觉去亲吻相拥就会很愉快，享受现在，别一开怀就怕受伤害。许多奇迹我们相信才会存在，炽热的爱不理理气质不痛快，感情多深只有这样才足够表白，炽热的爱不可能微笑不痛快，曲终会别心 歌声千变万化，是华语乐坛的天籁美声。他是敬老爱老教育宣传大使，一首《孝敬父母》唱出了万千中华儿女的心声。他就是中华孝亲敬老楷模，中国著名青年歌唱家，民歌新生代领军人物刘一真。1月13号，忆那些年致敬经典969电台新春演唱会，北京剧院绚丽开唱。刘一真为你带来真不一样的经典，详情垂询13301125071。 哟，

坚强。如果明天你的心依然还在流浪，我愿意承受这份爱陪着你。

属于我，除了爱你不会再有谁更值得。 金岁月，回味永恒经典。忆那些年，致敬经典。九六九电台新春演唱会即将唱响，那些年传唱的经典音乐，那些年难忘的青春岁月，你还记得吗？忆那些年，致敬经典。九六九电台新春演唱会四大篇章，揭开你的青春日历。2017年1月13号晚19:30，北京剧院，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些年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9.9，天天3.5，我倡议，你承诺，企业诚信宣言，诚信从你我做起。 大家好，我是多彩欢欣的创始人吴腾祥。我们郑重承诺，我们所用的所有的建材都是符合国家的标准，都是环保的，无甲醛的。 我是第一视频旗下一户到家首席运营官魏桂磊。我代表一户到家郑重承诺，一户到家坚持诚信服务，将户子上门带给千万家。 我是易捷度假连锁酒店市场总监孟凡淼，在此我郑重承诺，作为景区酒店度假品牌，我们杜绝所有欺客宰客行为，一切以满足客户需求和体验出发，还消费者一个轻松愉悦的度假空间。 找一个道理。 记得不太早，同行的陌生朋友，醒来连名字都不知道，早已得到月亮爬得不太高，谈天喝酒说笑，还有螃蟹绕着客厅跑，车开到快睡着，偶尔想被人打扰，只有扭过马路迟早找一个道，衣服穿得少少的就好，想不出什么烦恼，只要找找口袋里的机票，不够放肆是彼此还不认识，是自己太不诚实，是不敢离开城市，不够放肆是彼此还不认识，是自己太不诚实，是不敢离开城市， 像那星火，想 紧的我，今天突然亮过，爱愿能属我。

我没有退路，尽管你也千辛万苦不愿认输，是良心让了艰苦，剩下由老天做主。非常孤独，但是我更怕漂浮，不知道身在何处，有时候绝路也是人生一条路，爱让人缺一不足，忘记又结束，一心只想你幸福，疏忽了自己痛苦。我没有坠入，尽管你也千辛万苦不愿认输，让爱坚固，剩下由老天做主。 紧张。秋千而今迎风起扬，它从妇女的叮咛一声声往里扬，往里扬，它的诉我的衷曲一声声 一个人体会，笑着流泪，哭着流泪，所有的伤悲都不是浪费，至少让我学会献上过一朵不开的玫瑰，不开才看不到枯萎，是你给我机会慢慢从遗憾寻找到完美， 听过的歌记住了就能够回味，唱过的心忘记了就不会伤悲，反正爱不会浪费，见过的说送开了也不再浪费，爱过的人不爱我也都无所谓，我只是暧昧，你不喝的咖啡留给我去品味，离开你天下子就黑，你不来的约会留给我去后悔，你没看过泪怎么跌碎，你不喝的咖啡留给我去品味，我离开你天一下子就黑，你不来的约会留给我去后悔，你不知道眼泪的完美， 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，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， 渴望爱情，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 渴望收获，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，你们说得出来， 渴望快乐。